个人一直喝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爱怎么能心跳向前不断地奔跑，痛追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科学家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他说抠鼻子是有益的。加拿大一所大学的教授在最新的研究当中也证实了这样的一个观点。研究表明啊，用手指来按摩鼻内黏膜的时候可以产生刺激大脑的功效。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喜欢抠鼻子的人会比不喜欢抠的人更加的聪明。当然上班时间到了，我觉得在公共场所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个人的形象问题哈。我是雨婷，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已无路可退，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不沾白出也无所谓，廉价的激情香水蒸发以后还剩什么

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五年不换手机号的人可信度高。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你的手机号用了几年呢？五年以上不换手机号码的人呢，是一个相当值得信赖和可交的朋友。据中国、美国、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国的抽样调查得出一个结论，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机号码能够八年以上保持不变，可以判定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身边有多少小伙伴有五年以上的手机号码一直保持不变呢？这样的朋友是值得信赖的哦。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

用胶带捆绑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而最近呢，质监总局来提醒你顺吉言的各位好朋友，目前超市所见的缠菜胶带基本上是属于工业胶带，直接捆绑蔬果是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因为胶带表层印刷部分油墨当中的苯类物质会通过表皮向蔬菜内部迁移，而塑料本身的胶基部分也常含一些塑化剂，长期摄入会对人体造成潜在的伤害。所以呢，今后大家在超市在买蔬果的时候要谨慎购买那些用胶带捆绑的蔬果咯。 微凉的山上风很轻，忧郁是无证的心情，两个人出生看星星，仿佛在看一场电影，只要是心灵能感应，就无需开口说不停，不害怕忽然的安静，让空气冷冰冰，我们会暖暖的靠近，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幸福家是黎明快醒了，小路也不那么曲折，不觉得自己在开一车，仿佛是被晨光带着，你一路哼着那首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无论是听你讲什么，永远是不离不累的，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幸福的责任担起来， 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逃不出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爱深不轻你自给解读，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遇

可以让我长时间的凝视吗？和你住过临街的某一座，明天就要拆掉了，我们感叹它的楼梯起消失了。 我们幸福过，你给过我，可当时我的生活，你猜不过那些快乐都真实的存在。 我们幸福过， 你给过我，感情和记忆几次反复，可是再温暖的心也会变苍老了。 可以让我都不要再想起你吗？像一座城楼分水在遥远划过， 我和你等待一起长出白发，还会有那一天吗？ 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的错， 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是我的生活，你猜如果那些快乐都真实的存在， 我们幸福过， 你给过我，感情会记忆几次反复，可是再永远的心也会变苍老了。 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 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 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的学会平静的接受。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原来一样天真。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